外国媒体近日纷纷报道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前往西海卫星发射场，对新型的近止卫星运载火箭用大功率发动机地面喷射试验进行指导的消息。报道上述消息的有古巴拉美通讯社、老挝通讯社、中国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凤凰卫视、缅甸的缅甸环球星光报、阿联酋海湾消息通讯社、乌拉圭的青年报、秘鲁的商业报、埃及的埃及报、金子在线网站、几内亚国内国际广播电台和七种民族语广播电台、尼日利亚 AIT 电台以及尼日利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朝鲜友好协会治理支部、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等团体网站和德国反帝论坛网站现场指导消息页。上述新闻媒体登出了金正恩同志的照片。